好，欢迎翻到嚟《我他周报》，我哋第二节继续。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讲完啲金融相关嘅嘢，我哋讲翻啲都系讲钱事噶啦。系呢样，咁即系讲钱伤心嘅，我哋话声咁。大家应该听过见字饮水呢样嘢噶啦。 系咯， 日本牌嘅见字饮水。 哦， 做咩咩事咧？首先就系 Yukuri。大家如果系当年有蒲开呢口嘅，就算唔中意，我系唔中意嗰种嚟啊，都会听过呢样嘢噶啦，就系、是、得个头嘅，主要系摩里莎同埋阿柠檬啦， 柠檬 咁样，然后 就系、是、两个用啲咕噜电子声去讲旁白，而家就犯见一般所谓咩？个 YouTube 牌主唔想出声，就揾佢嚟帮佢代言嘅、 啊。 我自己睇开一个讲爬山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咁样啦，就两个喺度讲啲登山嘅小知识啊、故事啊、猎奇谈咁样。 系、啊、因为你唔需要出声，唔需要录音，你只要打字，打字打落个 software 度，嗰个叫 Aqua 乜嘢，我唔记咗啦。 冇啊！ 你打字入去，佢就会自动变成佢讲出嚟嘅声啦，所以就相对嚟讲系几方便嘅。咁所以好多人用啦吓，咁而用呢啲嘢去讲嘅故事啊，就叫做 Ukulele 茶番剧， 系啦。 然后有人有条撚屌 叫友业就走去注册咗 注册商标， 商标登录，你用啊，俾十万日元你啦。 啊，佢唔单止注册咗，仲要咁样讲，因为咧其实见字饮水相对嚟讲冇咁大镬噶，因为见字饮水我注册咗。佢系冇话要用要俾钱乜乜七七噶，即系你要用你同我倾，咁我倾可以系免费啊嘛，相对嚟讲啊，相对嚟 讲，唔系都一样就系见字饮水，你唔用都冇所谓一条。 啊， 但系问题就系 Ukulele 茶班其实太多人用啊，多到系连一般我啲唔睇呢口嘅，都有时喺 YouTube 见到佢会咁用。喂，大佬啊，你即系嗱，你讲句，你辣你搞住全世界嘅、啊。 佢咁啊偷，佢即系偷咗成个文化圈咯，而且最我觉得最恶即系佢仲要主张。所有用呢个名嘅人都要俾钱佢，其他注册商标咧未必系咁样，因为你注册咗你都可以唔用噶嘛。当然呢个好明显版权侵害行为啦， 根本就系啦， 吓、啊、完全系不一样。因为见字饮水你仲可以话，虽然佢红唔系佢嘅能力，但系都系佢提出嚟噶，应该啦，我唔系好肯定啊。 好啦，呢个唔重要啦， 吓、啊，而且佢都唔系话你所有人用亲你都要俾钱佢啊嘛。但系呢度系讲到明，你用亲就要俾钱佢。 同埋仲有一样就系、是。个角色唔系你写出嚟噶，唔系你讲真，你讲真，你都系偷，你讲真，你偷东方啲嘢嚟用啫嘛，顶你个肺！ 唔系佢偷，而系呢嚿嘢本身借用咗佢噶嘛，亦都系神主讲咗啦，呢啲二次创作本来就俾你有得你玩嘅，咁当然前提就系唔牟利啦吓，即系 嗱，即系简单嗰句就系之前白猫事件咯， 类似啦， 白猫拿任天堂嘅专利，任天堂专利就系你可以用，我唔收你钱，但系。白猫间公司就拿嚟当佢自己执住少少嘢，又当做自己专利，跟住任天堂咪告鸠佢咯。咁你而家就黑难应该黑东方神主唔告你啊嘛。如果我识任天堂，你死人硬啊！ 嗱，首先件事咧就系15号朝头早去贴个公布出嚟嘅，其实又一个村啦。咁我贴咗佢叫个商标登录证，咁啊好明显啦，啲商标注册嗰啲捻知你咁捻多嘢咩？咁啊，梗系照过啦，俾你咁啊，用呢个第41类电子出版物，咁其实同烟气嚟就好相关噶啦，已经系咁。问题就系、是、大家都知道 ，Ukulele 系神主嘅东方嘅二次创作，理论上个版权佢阿神主都有份噶嘛， 系东方嘅吓。咁、啊、神主就暂时话我查下先，唔出声住。 我咨询紧法律意见， 系啦， 因为从来咧系从来啊讲紧，包括之前咩动画化嗰啲嘢 ，Kick Kick 嗰啲无段动画嗰啲 Kick Kick 嘢啊。陈主系从来冇出过声嘅，系一股有捻得你嘅态度噶。最多就系话、哦，我觉得盈利唔系咁好喎。咁啲人即刻自动收皮。OK， 我哋免费公开，诸如此类噶啦，已经系大家都系识做啦呢啲嘢。但系今次佢直接就话咧，我揾法律咨询中，你大捻镬啦，佢实告你，老老实实。而家系谂紧点样告，我同律师倾紧点样告你。 啊， 基本上嘅意思就系、 是、死人硬，直接嗰个人。 而个事主咧系一个 YouTuber 嚟嘅。而且仲要系有签名、有签约嗰种 YouTuber， 唔系个人势嚟嘅。 咁跟公司好似话，警告咗啦，出咗警告信叫叫收工收皮噶啦，冇乱嚟噶啦。 对佢严重警告，唔系我哋嗰种严重警告。你大家知道我讲乜嘢啦，唔敢详细。唔系嗰种严重警告，系讲紧，因为佢当初签约嘅条款系冇得直接炒嘅。佢话严重警告，未限期内改善炒。咁啊，兼且就告佢违约啊，损害乜乜七七。有人就话：喂，咁样有人警告，咁样警告了事。咁样人哋条约系咁写啊嘛。咁佢而家都已经讲过啦，限时改善，唔系嘅就炒，都讲得好严重噶啦。嗱，你如果你识日本嗰啲商业文字啊，其实佢而家讲得好重噶啦，个语气。 佢到好最尽嘅啦，已经差唔多叫做咩啊？未到即炒未报咋？ 系冇得，系佢个签约冇得即炒。如果有啲约有得有啦，呢个约冇得即炒嘅，系咁大把噶咋？已经讲我准备埋律师噶啦，已经系 呢单嘢，因为系连我依唔留意都以咩事嘅？哇，马系啊，买咁都得啊？ 吓，但系佢咧就佢出咗呢个公告，即系佢公司出咗个公告之后，仲系得意洋洋啊！连呢个边度边度都走嚟报道我乜乜七七，啊，即系佢可能觉得。我坐住呢嚿嘢，坐定粒落，你哋全部人，我唔使啊，1% 人，每人俾10万我都系揞脚，唔使揞死收啦。 妖好啱啦！ 佢我谂佢谂啊，应该系咁样谂啦。 但系有间就系唔捻用你都得噶嘛，戆鸠。 两样嘢，第一就系、是如果真系搞唔掂，第一你肯定会俾神主告。 告卵噶！ 我几乎肯定噶，主要佢唔改善，神主肯定会告佢，而且我相信会有好多义务律师会肯帮佢手。喂，大佬，神主当然冇当年咁呼风唤雨，但系而家神主依然系有相当影响力噶，大佬，大捻把律师等等紧帮佢都系啊。 讲真，神主嗌一句一句求其打官司，我唔知保证成村人帮佢暗指出嚟，因为 唔想益乜都得。 喂，大佬你就应该影响好多人啊。 系啊，嗱，而且就算我延 case 个日本法院唔知黐咗咩根。判佢败诉，判神主败诉，判佢有个商标权依然系佢得，因为佢哋话佢有好卵贱嘅商标注册权咧，其实系有个抗议期嘅，有段时间即系落咗个注册度，佢会出公告啦吓。如果冇人抗议佢，先直接俾佢过嘅。咁问题就系佢过卵咗个抗议期，佢先公布出嚟。咁代表住就系、是、你而家先告咧，已经过咗抗议期噶啦。理论上喺法律上，你唔可以用经由抗议去阻止佢嘅。 嗯 ，OK， 呢个都小事。重点就是你就算你真的过捻到，你真的揸捻住，其实你是冇办法确实地经过法律途径告到人嘅。点解？因为商标登录呢、这个包括之前讲电子音响嗰时，我因为唔关 ACC 所有冇提，我想讲嘅，但系呢个唔关事，所以冇提到啦。我可以讲啦。商标注册登录，第一你要对到个对类型。不过如果你 internet 发表嘅话咧，基本上第41类咧，基本上系扫晒啦。但系电子音响唔同啊，电子音响佢扫嘅类型咧比较少，佢冇咁霸道啊。所以你就算用都未必去扫到个类型，呢个系第一。如果唔系相对应嘅类型嘅话咧，就完全关事啊！大家记唔记得 Apple 嗰间嘢？我哋专题都会提嘅。咁啊 ，Apple 当年同 Apple Music 啊，咪就系讲紧类型问题咯。咁啊 ，OK， 第一样系类型问题啊。第二就系、是，就算你真系用咗，佢真系想告到上法庭，我保证佢败诉。只要个法庭，我哋知道法庭唔系黐眼筋嘅话，佢保证佢都败诉。点解呢？因为商标注册登记。嘅目的系为咗令我嘅商标唔会俾人仿冒，最用白话嘅讲法就系咁样。咁即系代表乜嘢咧？佢注册个，即系如果我用一个 Ukulele 查翻，而嗰个 tag 系唔会令人误会到我系讲紧佢讲嗰个 Ukulele 查翻嘅话咧，系唔会影响嘅。即是话又用翻苹果嚟做例子，我喺茶餐厅卖苹果批。苹果电脑同呢个苹果音乐都唔可以告救我嘅，因为完全你唔会想象到苹果批系放部 iPod 落去啊嘛，就系咁样嘅咋，所以真系要告上嚟系告唔喐噶。不过当然好多人系唔识法律，息事宁人，拗拗底乜乜七七。你之前见到嗰啲咩兰州拉面啊，咩咩饺子啊，咩咩夹肉膜啊嗰啲嘢，咪就咁样咯。其实最终都系因佢哋唔识法律同埋惊事咁啊。原本我收开10万嘅，咁你30000 yen 都杀你啦。咁佢咁样，哇，搵埋都唔搵，再搵超级无敌多，而佢嘅成本系非常非常之低嘅。我唔知道日本个商标注册系几多钱，香港好似系1000几蚊嘅咋，好平嘅咋，商标注册好平嘅咋。咁样就无本生利啦。我就如果佢真系可以咁样去赚到钱嘅话，佢真系佢连佢个 YouTube 都唔捻使做啦，打批句咁细 mail 难听讲句。 你想啊？边有咁干嘅事啊？ 佢谂啦吓，但系大家第一唔睇唔谂惊啊，第二就系屌捻佢就可以继续屌捻佢又冇紧要，即系佢想得太美，鱼先闻得太香了。 好啦，咁啊讲下一单啊， 都系啲重插噶啦，发咗个拉面每日任务。咁啊，今次咧， 唔系呢个其实就唔系咁，我觉得呢样嘢唔发，唔能够话忽嘅， 系绝对讲啱咩嘅镬嚟嘅。虽然你可以话小岛都有镬嘅， 咁小嗱，简直就系MGS 5有个 bug 就系所嗱，一唔一齐 先啊？先讲佢有个成就，我哋之前都其实几次噶啦，因为我哋要做个跟进， 系叫无客世界。 咁之前有人估过，因为未个成就未达成之前，个名系未出现噶嘛，唔知噶嘛。咁有人估系要全部都系核弹，亦都有人估系要无核嘅。咁最终好明显就系无核方系正确啦，因为有人达成到个成就。但系嗰阵时我哋有提过噶嘛，但系后屘系俾克拉米捉到佢出嚟。佢系用外挂方法去达成嘅，佢就算系用 PS3 比较少人玩啊，佢都系用外挂方法达成嘅。呢、这个我哋嗰时冇提到，咁而家就补充翻啦。咁问题就系乜嘢咧？其实喂系冇错，你我呢个方法用外挂达成嘅，即系等于史丹利预言嗰、那个嗰、那个十年成就都系用外挂达成嘅。问题就系你根本就做唔到啊，系正常系做唔到啊。点解咧？并唔系话好困难啊，成啊乜乜七七玩咁啊，玩家嚟抗去搞你啊嗰啲嘢。而系就算系 PS3 玩家数比较少都好啦，最少有40支幽灵核弹喺度。所谓幽灵核弹咧，就系、是、个核弹嘅主人个账号因为各种原因俾 Konami 永 ban 阿卡。咁嘅情况下咧，佢喺个世界个开放世界入边啊，嗰、那个佢嘅基地咧系会消失咗嘅。当然包括啦，核弹都会消失咗咯。咁啊，当然咁亦都系拆唔到佢啦。咁佢消失咗咯，我哋点拆啫？咁问题就系咧。计呢个无核世界嘅承受嗰、那个计 counter 咧，系会 count 埋呢啲嘅，即系 咁你就冇办法拆啦，因为已经消失咗世界上嘅隐形核弹。 系啊，佢不存在嘅嘢，你点样拆佢啦？所以你系唔可能通过正常话游玩方法去搞嘅。咁当然啦，呢样嘢如果 Konami 系有心嘅，你知个 count 嗰阵时去写翻佢个 count 个条件，即系除外咗嗰个数，甚至你唔使除外佢噶，你只要嗰个数减翻俾你永 ban 而有核弹嘅数就得噶啦。即系你调查翻有几多嘢， 但系即咁呢时候呢咁嘅旧游戏，佢难去搞噶啦。 Konami 会执呢啲笔，可能啩，我唔知道，我唔想话死佢，但系我唔觉得佢会咁样做咯。 费事讲呢只 game 咁耐咯，同埋又系嗰句屌，算罢啦。 咁其实都算系大家一个心愿嚟啊嘛，佢最后一个成就，如果只能用外挂方法达成，咁咪有少少唏嘘嘅。试试吸引，如果唔系，喂呢单无核世界嘅成就，我哋最少报过三次啊！佢如果佢咁因为咁样而永远达唔成嘅话，我觉得系真系好可惜嘅，系嘛？咁啊，唔紧要啦，做一个虽然系衰嘢，但系我唔觉得好可惜咯。 Tales收油八个月收皮， 又收皮， 超八个月差唔多啦，已经十九手游， 八个月算长噶啦，老老实实。 几只要都话内部过啦，依由开局嗰个收皮，啲收皮都有咯。 开游瞬间收皮， 咪就 系 咯。 开游廿四小时收皮，唔计呢啲系算系不嚟嘅，就系基本上就系品嘅问题啦。就算系正常咁搞，三个月收皮亦都不在少数。咁所以 仲今年仲有个 sales 招牌添，顶你个肺。 系啊，唔系问题就系只 game 本身唔掂啊嘛，系烂啊，直情系谂即系嗰啲惨遭正版授权嗰啲嚟噶，完全系嗰啲嚟噶。即系 Tales 呢只手游，立卵杀啊！真系，唔系个角色衰，系佢你角色衰啊！嗰啲嘢做个系统唔好都算啦。你搞原作嘅设定食书，你一个外传游戏去侵犯原作设定，我如果系一个原作 fans 嚟讲，真系好难接受咯，老老实实。尤其是呢只 game 唔系你本家出，你本家出都系话，哎呀，屌啦声你蘑菇又食书。啊，唔系啊，佢转角写嘅话，咪就系蘑菇又食书，咁你最多咪，哎，搵人搞搞佢啦，喂，搵人执执佢啦。咁问题就系、是，你系外表授权，攞授权，主动攞授权去做嘅 game， 然后走去食你做原作书，你真系未俾人屌过啦。啊，所以又出 game， 因为佢知道佢出 game， 我屌到而家，咁啊，最后啦，佢收皮啦，咁啊，最后屌埋一朵，屌得埋一镬，唔谂咁多啊，屌下先。 咁手游界专出垃圾噶嘛？ 啊，就咁嗰啲明星都系声名狼藉，咁啊，但系今次就遇咗一个声名更狼藉、狗咬狗一嘴毛嘅嘢啦，就系、 是、嗱，简单讲就系 E A 咁咧， 同 FIFA 一直咁而家嘅一直由 FIFA 而家系差唔多系即唔系差唔多直情，但系你玩足球 game 就系 FIFA 噶啦，咁咧就宣布就2023年E A 就同 FIFA 结束咗合约之后咧，就改名。追足球应该咩 ？EA Sport FC 咁 FIFA 又自己开一档新嘅足球游戏。 首先先讲 EA 嗰边啦 ，EA 嗰边其实冇乜嘢啊，其实只系攞唔到授权，所以佢就个名唔可以叫 FIFA 啦。佢个入边嘅角入边个呢个叫个角色球员啦，入边嘅球员唔可以实名啦，唔可以同世界杯相关啦。 佢嗱，不过有一样嘢咁讲就，虽然话 EA 就都讲咗啦，放心，我已经同各大联赛就自己私人斟咗噶啦，但系。亦都可能会有漏网之鱼，但唔重要，就系 你而家呢两年针咗之后，之后条数点计先？即系因为你而家系你逐年逐年，呢啲一定系逐年逐年针嘅。其实加埋条数都唔会 肯定平过，肯定平过 FIFA 大咬。如果唔系，佢唔会分手噶嘛。 系啊，而 FIFA 都觉得就系、是、挑，当初要靠我卖拉伸俾你，你今次咁红啫嘛。好，我而家咪第二间搞睇，咪一样搞掂。 佢谂住就系、是，诶、哎，我咪求其搵间人搵档嘢，走去搞整只 game， 挂住个 FIFA 睇头。我话唔信你唔买账，就系、是、唔会买账。佢哋 FIFA 可能好熟足球，虽然有人都屌鸠佢唔熟足球啦。但是他完全不明白游戏。啱啱先讲完一单，点解呢两单要连埋一齐讲？惨遭正版授权，新 FIFA 绝对会惨遭新正版授权。嗯啊，虽然而家仲未公布到底佢搵边档嘢去做，但系冇比较冇伤害，系冇错。EA 俾人屌捻到好乜乜七七如何那样，但系经历咗咁多年嘅制作经验，乜嘢嘢 keep 到噶。同埋一样嘢就系、是，虽然每一次 EA 出新一出 FIFA 出新一集，啲玩家都话屌咪咁嘅样，但系记住。又系咁嘅样子，就已经好重要噶啦。 咪就系咁嘅样子，呢嚿嘢好捻值钱噶。 同埋就系、是、呢个 game 奖就系咩？屌，即系搵好捻多钱扑佢臭街，屌货金元素多捻到咧，吓捻即系嗌晒救命嘅，又玩到。 系啦，但系佢哋都继续玩啦吓。 系啦，咁有 所以，但系如果咁嘅状况之下，你由零开始做起咧，你唔搞另一个 eFootball 出嚟，已经算系执到噶啦。老老实实 ，Konami 技术力系咪真系好捻差咧？唔系噶。点解佢会搞到咁啦？就系、是、如果你求求其其做嘅嘢出嚟，就会做成咁嘅款噶啦。即系尤其是咧足球咧个游戏，佢本身系统上冇得改噶嘛。即系除咗你育成模式啊，嗰类嘢冇乜太改噶嘛。成日俾人话系嚟去都咁样噶嘛，所以佢只能喺啲细致部分嗰度雕琢。呢啲雕琢位系好捻值钱噶，呢啲先系值钱嘅位嚟噶。即系如果系技术层面嚟讲啊，如果你谂住自己出可以搞掂嘅话，你谂下我谂多咗啦，你真系。咁啊，所以嚟佢哋咁嘅分手，我哋 好啦，咁啊，讲下你，讲下好啦，我跳系我哋最爱嘅最爱暴雪啦，又有新花样啦，屌佢！ 讲完 EA 又讲个暴雪啦，呢两档嘢真系都系咁嘅款啦。咁今次咧就佢终于有啲唔系佢合并相关啊，佢股票相关嘅新闻，但系当然亦都仲依然系坏新闻啦。最少对我哋嚟讲系坏新闻啦。 对佢讲都唔觉得佢系好新闻咯。 咁唔系，我之前讲个合并，其实明白被收购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点都好过而家继续烂落去嘅。 咁讲，我直接会讲啦，就系暴雪要搞新花样，就咩多元化游戏工具，简单就咩帮佢，即系佢扭出谂一套守则，去帮佢游戏角色进行评分。而评分就咩多元化评分，即系咩叫做咩评决咩系咩文化埃及人减七分，种族埃及人埃巴人减七分，年龄 唔系嗰个唔系减啊，嗰、那个系打分， 打分 即系简单讲就系、是。 哦， 个标准好简单，就系、是、凡系喺现实中佢哋认为啊，佢哋认为弱势种族全部嘅都有加分，即系譬如佢哋认为女性比男性弱势，咁啊女性会加分，但系因为都系一半人啊嘛，所以佢加分加好少嘅，佢打分啊，佢相对比较少。 异性恋冇加分 吓、 啊，中产级冇加分， 而且你唔扣分就系咁噶啦，咁同性恋梗系加分啦，跨性别嘅更加加分啦，你 LGBT 加晒落去，梗系加分加到爆啦，即系类似咁嘅嘢。整个咁嘅系统，即系佢会整出呢啲，会相当之嗰啲肤色一定系呢、这个嗱。其实如果你咁样评分嘅话，会好难大镬噶。点解呢？如果你系好似荷里活色，即系你话彩色战队成日都讲嘅，一对五个人，一定系一个白人、一个黑人、一个黄种人，乜乜七七咁样去计噶嘛？ 系 都算啦。咁你仲尚且见到咩？但系如果系咁样，佢用呢个方法嘅话咧，你听喺肤色上面全部黑古邋遢咯，咁高分啊嘛。 咪直接讲佢就系、是、有啲嘢你唔使讲出嚟噶，戆鸠仔，你唔系你里面私底下整咗咁嘅嘢，唔出声，大家算够数咯。你要登出嚟仲要得意洋洋咁话，懒系即系佢以为咁样嘅话咧，就即系明咗嘢评决就系、是、大佬啊！你而家间公司问题唔系你评决，唔系系评决，系间公司太多奶嘅。就算我唔讲你间公司评唔评决嘢啦，即系唔讲你公司里面啲内部员工问题啦，你 game 都唔能得啦，屌你老尾！ 其实都我哋之前一路都讲到好多次，最重要嘅太冇错，其他嘢都可能系关事嘅，但系最重要都系你只嘢本身好唔好睇，漫画动画好唔好睇 ，game 好唔好玩，其他全部都系废话嚟。 要真系，即系戆鸠呢个，即系、啊、唉，算啦，即系快收购咗，原来收佢平一蚊，呢个戆鸠。 佢而家呢个做法，我睇落去咧就似佢唔系真系咁真心嘅，只不过系话我嗱，我哋整个机制出嚟，你班友仔满意啦，我哋整个咁嘅嘢出嚟啊。不过就相对地有翻转嘅做法就系 Netflix， 虽然同 ACG 唔太关系啦，但系都动画影相关啦，就可以叫做 Netflix 调翻转喺公司内部文件话，我哋唔会做政治审查， 我哋应该要保持艺术表现自由。佢哋讲得系正面啲嘅，所以你唔好使谂住 ban 咗啲乜嘢啲唔符合你哋啲价值观嘅作品。如果唔满意，滚蛋。 嗯， 因为内部指引啊，对嘅系员工嚟嘅。 嗯， 即系我哋系唔捻会审查啲嘢，到底符唔符合呢个咩平权啊、普世进步价值乜乜七七嘅？你要 LGBT 加加加加加，滚蛋！大概咁样嘅意思啦。当然冇咁串嘴嘅，系我呢、這个系我加盐加醋嘅。咁大概讲到啲咩嘢啦？算系清流咯，老老实实。真系佢，我唔捻知点解我呢个自称咗拍成日都会咁样，即系屌鸠佢哋。 我屌鸠平权啦，系我嘅使命嚟嘅。 唔系有啲怪，我啲嘢觉得过犹不及啦。咁啊，两间嘢嘅做法几对比下。 咁啦，咁讲下啲散收消息啦。 可以叫濑嘢，但系濑得几可爱，所以大家都相对比较接受。但系我觉得系唔可以接受，老老实实逆少少风向啦。咁啊，首先讲个蜡笔小新。我知冇屌字，冇屌字。我知大家想讲嘅系粤语版，但系我想先讲嘅系台版啦。台版同港版同时间出咗呢个蜡笔小新，博士的暑假，即系博士特别版啦，你当蜡笔小新版啦。咁佢入边原本系用揾翻日本嘅声优去配音噶嘛？日版嗰阵时之前出咗啦，好似年几前嘅事啦。咁佢出中文版，咁佢当然佢唔会咁柒，走去另外揾人配嘅。咁佢系揾翻适当的人去配翻个中文版。咁问题就系咧，两边都系拉拉呢镬嘅。咁我先讲台湾嗰边先啦。咁台湾嗰边咧就系佢入边其中一句台词咧系讲错咗角色个日文原名，都小事，相对都系小事。跟住佢就系、是、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类似系乜嘢啦？总之就系道歉啦，对不起，对不起咁样。咁啊，连大问题就系连呢个都录咗埋去，咁即系话，哇，都几可爱，尤其是把声女仔啊嘛，咁啊都几可爱，所以大家就算系接受咗。 只可爱就冇问题。 即系咁啊，的确系几难得见到呢咁嘅嘢嘅，咁啊，即系等于错把银子咁样啫嘛。 嗯。 但系香港嗰边咧就冇咁好彩啦，俾人屌捻到开行，即系尤其是系蜡笔小新啲 fans 啦，屌到开行就系话佢啲配音。喂，呢配音时快时慢，对唔上嗰个场景乜乜七七如何那样？咁我只能讲，因为只 game 唔系同动画配音唔一样，唔系睇紧住个画面去配噶嘛。你动画台词就算系分镜稿都好啦，你最少系睇住个画面嚟配噶嘛。你知道嗰阵，你完全知道嗰阵时个场景，个角色个心路历程啊，前面做紧啲乜嘢啊？系佢喺咩情况下讲呢句嘢噶嘛？唔好意思，游戏录音唔系咁一回事啊，另一回事嚟噶。咁所以佢根本就唔知道嗰阵时。呢一句台词，嗰只系见到台词啫。到底佢系？ 唔系咁，依样就算日本都会有呢个问题嘅，间唔中。 系啊，咁但系港版或者系台版都有咁情况，就系、是、因为多个重代理啦。如果日版嘅话咧，佢系即场可以揾个录音监制。喂，呢个嘢点讲？点录噶？喂，个情况系乜嘢？应该系会有个识嘅人会坐喺度，会答到佢嘅。正常嘅游戏录音系会咁样嘅。日本啦，我讲紧。但系香港咧？ 但系香港冇噶嘛，隔咗重。 冇啊！你点解会有日本嗰边啊？而且。你话就算你真系咁厉害，揾到捉到佢过嚟去监去监啦，佢听唔明你啱乜嘢噶？ 咪就 系 咯， 明唔明？佢点样即时监你啊？中间嗰个又会系会有个叫导配嘅物体嘅，但系个导配对只 game 几熟咧？通常都唔会好熟嘅，因为佢冇份开发游戏噶嘛。但系音监系有份开发游戏噶嘛，所以系完全两回事嚟啊！所以佢中间出现问题咧，系好正常嘅事。不过通常咧，如果系中文版而有中文配音的话，通常会来回多次去修正，去避免呢啲状况出现嘅。即系譬如发现出咗问题，咁咪改咯，咁咪改完先出嚟咯。咁但系呢次就我唔知，因为佢拖咗太耐，因为直接大家谂下几耐之前，两年前啦就嚟，又喺到而家先出，所以佢可能佢唔想再咁样一部流会咁拖落去啦。咁尤其是你知日本啲公司文书可以几咁烂慢嘅啦。 不过呢个就算小事啦，呢啲就 可以理解嘅小事咯， 可以理解 睇一睇咯，咁样就 你题外话喺网上喺 Facebook 咧有一次唔知有即系有啲人吹开水话啊，有人讲字咧喺大都市里面咧有住平房系好有上班族，跟住我吐出就记住春日部其实几乡下嘅，佢你奇玉县其实即系叫做咩？你奇玉县一个地方小城镇啊！ 奇玉县已经系难听讲句，如果你天容能呢个谂法，已经系乡下地方嚟噶啦。 已经乡，已经几乡，已经偏乡下啦。跟住仲要乡下地方个小城镇，因为我真系去过春日部，嗰你一望出去有嗰啲叫鸟不山眼狗不拉屎地方嚟噶，所以唔好谂呢个就 系、是。不过摆得起栋楼，有嗰个人工，嗰、那个年纪，你记住佢唔系好老噶咋。嗰、那个年纪做到科长， 算 OK 噶啦，即系当然唔系话好有好搵到钱，但系 OK 噶啦。不过小新嘅年代系日本叫做咩啊？真系叫做崛起，啱啱叫做仲系富裕嘅年代啦，九十年代初。 而且嗰个年代有一米八高、哦，你知日本真系几矮噶啦。 咁系啊， 特当年啦、啊。嗰、那个年代有一米八，而且仲要系喺入边嘅描述入边，其实佢算靓仔嘅，只要执正个样 子。系啊 ，OK 噶，所以小新成日佢好特色 ，OK 嘅讲字，除咗脚臭之外，不过唔重要啊。 啊，唔紧要啦。啱啱讲完啲游戏，严上我哋都系今次唔系代理版，因为都可以叫代理版嘅，不过调翻转系台湾制嘅 game， 日本做呢、這个小魔女 Hollow Life。 嗯， 我只能咁样讲佢。嗱，我唔系想踩佢啊。虽然啱啱已经系踩到好踩噶啦，咩事咧？好啊，嗰个正式名称。 小魔女洛贝塔。 吓、啊，小魔女洛贝塔准备出啦，之前已经讲咗噶啦。咁佢出日版就会喺9月29号出啦。咁、嗯、啊，公布咗，之前就公布咗个限定版嘅封面，就俾人嘈。我哋嘅主角去咗边？你系惊叫小魔女洛贝塔？咁你阿洛贝塔去咗边？个封面系 Hollow Life 嘅角色，因为佢有三个角色同 Hollow Life 做联动啊嘛，个 CV 就写住个 Vtuber 嘅名啊嘛，阿上副杯佢哋啊嘛，佢真系够卵胆死，个限定版封面净系得副杯奇同佢配嗰个角色，真系够卵胆死啊！咁啲人梗系屌啦，喂，我玩嘅系 Hollow Life 定系 Lobita 啊？咁二次客服小编，甚至二次系希文创意个公司老人。喂，疑似系佢啊，唔肯定啊，冇人肯定。喂，盲你盲咗啊？你睇清楚我哋个游戏盒，因为嗰啲豪华版系个外盒，系有一个好大嘅外盒，装住大扎周边噶嘛。咁、 嗯、 通常入边真系有个内盒，通常系普通版同一个盒啦。 嗯、 真系 PS4 嗰个盒噶嘛？如果系 PS4 嘅话，咁、 嗯、 嗰三种盒，一个系三个版本啦。个三个版本入边都系阿罗比特做封面噶、哦。佢、嗯、仲要佢话我哋仲要搵到画搵阿监督嚟做画封面添。阿监督即系五年幸福方法嗰、那个。唔系导演嗰个监督啊，咁佢真系串鸠佢，咁但系喂大佬，咁我真系喺你个外盒入边见唔捻到，你讲你个内盒有边个先系主角、啊、先生？咁啊俾人串，俾人串，而呢条友真系好捻唔串得起噶嘛，咁啊即系而之前因为嗰单我哋都提过啦，嗰单嘢之后其实都几声名狼藉下噶啦佢，咁啊就是这么回事。不过调翻转就系啲铺头啊识做啦，即系咧如果日文玩开 girl game 就会知噶啦，游戏特点唔重要，店头就点先重要。哇！我见佢店头嚟啲风冷辅导咧，哇！好多 game 铺咧，我系连咩嚟噶冇听过，直情人间铺头都冇听过。我唔知系新开啊，定系真系死晒到咁样啦。因为我都好十年冇去日本啦，都好耐冇去日本啦。佢系哇啲铺头嗰度数数埋埋十几间店头特点，仲系全大部分都好冷静啊呢个，而且仲系好难行啊。大家都明啦，呢只 game 即系基本上系参赛唔系十八禁嘅啫。而且主角全部都系洛贝塔，即系喂大佬，我玩呢只 game 系睇金发幼女啊，先生唔捻系睇你 Hollow Life 噶，我要睇 Hollow Life， 我又玩其他啦。即系喂算唔紧要，咁啊，总之就系佢上嗰时就咪俾人屌，咁啊，然后啲游戏真香会唔会因为啲电台特点太香而走系咩啦？自己谂掂佢啦，我觉得未谂 box 嗰个电台特点系最靓嘅，咁啊，如果记得嘅话会贴埋上嚟啊。好，咁台湾相关啦，我哋又跟进翻啲。都几耐下嘅新闻啦，用个串多句啦，台湾立委嘅立法速度慢捻到，你唔好以为香港立法会做得慢，香港立法会好捻有效率噶啦，我唔系讲而家嗰个，完善之前嗰、那个都好捻有效率噶啦，已经系，佢哋做立个法可以立3年3年噶，即系尤其是唔捻想立嗰啲咧，啲抗疫法嗰啲嘢啦 ，OK 唔喺度讲政治，咁佢个转眼法终于有正式攞上个提案啦，提案就仲未系草案啦，因为系委员出嚟嘅。即系唔似我哋香港私人议案基本上系冇用嘅，咁佢哋系真系有用嘅，咁佢要修正呢个公平交易法，咁啊条款嗰啲嘢唔讲清楚，咁即系如我哋之前所预期，如我啦，咁佢就讲就系、是、第三方验证系冇提到出嚟，因为佢好简单啦，你下下都要所有同纪律相关嘅嘢都要揾个第三方公证机构，你估啲公证行唔使使钱咩？咁佢就话哦，我哋要公布你啲嘢嘅纪律确实嘅。而且要系，如果被人捉到你系个造假嘅话咧，你都系要罚款嘅。咁即系同我讲之前讲嘅接种方案系一样啦。咁暂时咧就提咗上去啫，仲未做二读啊嗰啲嘢嘅。咁虽然佢而家俾咗出嚟啦，但系唔使谂住好短时间之内去见得到啦。即系随时有生之年嘅嘢嚟嘅啲嘢。好啦，跟住北方邻国新闻，我哋讲完东北方邻国，我哋讲翻啲北方邻国嘅新闻啦。咁啊，都关鬼佬事嘅。咁就英雄联盟，我哋之前有提过啊，佢哋因为疫情啊，乜乜七七，咁你 中国内部嘅另计啦，但系韩国佬啊，即系已经理领得嚟啦。 嗯， 韩国而家已经系理领得嚟噶啦，同日本一样嘅情况噶啦，我哋照搞。问题就系咧，有一队人系搞唔捻到嘅，大家估到啦。中国嘅 LNG 队， 中国而家 咁佢哋搞唔掂啊，咁佢哋就安排就系远端去作赛。 嗯， 啊，先讲。淨係遠端作菜呢樣嘢呢就冇優惠佢哋嘅，淨係呢樣嘢。點解呢？因為遠端作菜個衰快人哋度。大家玩過呢類 game 你就知道㗎啦。人哋個ping係個位數，你個ping十位數你已經撲街啦。即係唔好講，可能如果你條線一個唔覺意，你知大陸啲設計咁撚爛㗎啦。一個唔覺意上到百ping嘅話呢真係唔肯細打㗎啦。咁啊算係樣本備嘅。咁但係調返轉另一方面佢哋又有著數喎。咁虽然唔系特登嘅，咁咩咧？佢就因为为咗公平啊，因为竞技好讲公平噶嘛，尤其电竞啦，啲装备、电竞文化嗰啲嘢系好影响噶嘛。咁佢哋系耳机系自己嘅耳机，唔系大会统一嗰个只耳机，因为惊声音啊乜乜七七之类之类嘅嘢。咁当然佢哋冇着数啦，其实因为佢哋嘅耳机反而有 echo 啊之类之类。那个大会指定专用电竞耳机咧。嗰嚿有技术咧，系特别劲嘅，特别货你咧，成班人围喺一个室内去玩嘅。因为咧，正常咧，如果你系对战嘅话咧，你练习的时候咧，其实唔太需要喺好近嘅距离去比赛，但系比赛嗰下就为咗画面靓啊，可以就要通常要你好近咁样去啊，所以个回音会好大，我嘅声会去到隔篱。大家应该唔知啦，我哋录音就成日知噶啦，好几次试过啊，我哋方麦录音成日都系咁样啊。录到一半之后，喂、啊，点解每日把声咁卵细声嘅？ 我收咗隔篱支麦啫嘛。 因为我一路都冇，我支麦系熄啦，系俾人熄卵咗。我把声听落系好似有声嘅声，其实系隔篱支麦收到嘅。咁啊，系类似咁嘅状况啦。佢哋会有 echo 啊、回音之类嘅嘢。咁个结果咧就系大会系批准佢哋用随耳机直接沟通。随耳机直接有讲过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把声系冇人听到嘅，只有佢哋自己先听到。咁嘅话就可能会有作弊嘅嫌疑啊，乜乜七七，唔公平啊，最少就系因为其他佢队嘅系用嗰个耳机啊嘛，全世界听到佢哋讲嘢噶，系唯独佢哋听唔到。咁啊，另外咧就系冇裁判。如果系远端作赛，因为之前冇费真系封到死啊嘛，2020年嗰阵时啊，系有搞过啦，就系要每一队嘅所在房间都要有个大会派出嚟嘅裁判去啤住佢哋会唔会有作弊之类，咁好正常啫。咁之前都系噶，其实不过大会嗰阵时嘅裁判就喺大会会场入边啦啫嘛。咁而家咁你分开做赛，咁啊梗系要分开裁判啦，冇裁判。咁但系咧个原因咧就我唔知道，应该系嗰个都系怪共产党咯。因为嗰边封城封到物资都入唔到去，所以大会安排耳机系入唔到落去，更加个裁判系入唔到佢哋间房度。咁所以就会有个咁嘅不公平作赛嘅情况出现， 无可奈何啦。呢样就 嗱，先讲，虽然我知道大家都唔中意 RNG， 但系今次唔系佢哋特登出蛊惑嘅，不过就 系 有少少无可奈何嘅状况。 冇办法嘅嗰样嘢。 咁虽然事实上佢哋有少少着数嘅，咁但系都唔系真系咁严重嘅。咁如果佢哋唔系中国队，咁佢哋去咗韩国咯，冇嘢啦，冇得讲，即系呢啲嘢冇得讲。 好啦，跟住一单，其实系我觉得系好莫名其妙到一个叫咩？系咪搞错重点咧？ 哇！ 嗱，首先就系大家知道边位系宇兰先未先，就系 无邪乐园个作者咯。 画 L 奈曼嘅读漫画家啦。咁佢咧就佢出咗台，佢出版中文版嘅漫画《萝莉控》。 我不是萝莉控， 是萝莉控。咁就有啲小粉红投诉话佢台湾系中国一个省。我心谂你系咪搞错咗重点咧？ 因为佢出的时候咧就有讲过话呢个系我唯一可以出到海外拣嘅地方。系对我嚟讲，台湾系最友好嘅国家，大家明啦。即系前面嗰句冇所谓嘅，后面嗰句咧就其实我都觉得冇所谓，有乜嘢啫啊？ 咁啊，咪直接嗰句啦。跟住就咁啊，宇兰就话咁系省，咁叫国有省，我对我都冇所谓嘅。 对我嚟讲，我冇特别主张嘅。 系啊， 但系你中意点就点咯，即系嗰啲我唔系话我系差嘅，得我佢话我就系觉得佢系国。咁类似咁嘅意思，你中意叫佢国定叫佢省，我 fucking care 咯，即系我维持现状嘅啫嘛，即系本人嗰啲，总之唔好嗌交，和平就好了，即系佢唔系嗰啲好强烈主张嗰啲，唔系嘅，即系其实成件事完全捻串狗，佢当初感叹嘅就系佢嘅作品唯一可以出到国嘅就系台湾，原因都好简单，全世界得台湾系会接受罗莉曼嘅出赛，呢个大家都知啦，佢系唯一嘅客房就系 毛马罗里曼是唯一一个地方可以全国全世界唯一一个地方是可以有佢嘅。 虽然觉得好莫名其妙，唔系系阿宇兰老师俾人投呢样嘢，我系好莫名其妙。 啊，因为如果系美国嘅话，就系佢哋可以出毛马漫画，但系唔可以出罗里曼。日本咧就可以出罗里曼， 唔可以出毛马， 但系唔可以出毛马。 台湾就两堆啦。 系啦，咁啊台湾就啱啱好喺两只交集，系真系万中选一，香港都唔得噶，先讲。 所以咪话咯，台湾系中国一部分，但系台湾都唔系中国一部分嘅自由状态嘛。 系啊，总之就系、是有人真系嘈，咁我睇一睇啦。不过重点就系、是、原来出咗台版啊，点解识？ 卖本咯。嗱、啊，咁好啦，讲下又讲翻中国嘅事务啦。咁咧 ，B B 咧就禁止地狱啃，所以地狱啃就系咩？拿人哋嘅伤残啊、不幸啊呢样，但嚟做笑话。 而呢个时间讲咧，好明显就系攞武肺封城啊嗰啲嘢相关嘅去，我唔知有人投诉定乜嘢啦。总之就系佢哋觉得呢样嘢要自缩，咁咧话呢样嘢就唔可以啦，唔可以咁佢都，但系佢又唔可以专门针对嗱，你唔可以用武汉肺炎相关或者武汉封城相关之类嘅嘢。 佢就净系用咪话用 Kobe 班人死啊呢样做笑话，即系嗱呢样嘢咧，其实咧佢又唔系话佢冇法冇明文规定嘅，通常都会俾人屌嘅啫。 系啊，佢公告入边。举嘅例直情就系宣文级噶，即系咧，譬如话抖音成日见嗰啲，就系嗰啲做啲咩挑战，又差人厨，又濑咗镬，咁啊，譬如跌咗落屎坑，或者系跌咗落楼，即系受咗伤，濑咗嘢，即系话呢只就话达尔文，即系我哋都成日讲噶啦，达尔文奖啦吓， 达尔文奖啦，系咯， 咁佢嘅例就系咩自然淘汰，下半子别浪了，咁啊类似咁嘅嘢，咁其实都好普通嘅宣文嘅，都唔算宣文啫嘛。 喂，应该嗰日成个达尔文奖本就喺呢度嘢。 系想编咗少少之外，真系其实好捻普通。香港人苹果节以下咯。喂，呢个程度喎，达尔文奖嘅程度喎，即系我哋香港人容易理解得啫。喂，恭喜攞到达尔文奖，有咁大不了啫？咁都唔得啊？即系唔系真系好地狱噶？即系嗰啲咩两个郑南榕嗰啲就可能真系地狱得滞。咁但系呢个就喂，我呢啲好捻普通啫，唔得。咩包括歧视语言啦、啊，即系我哋之前提过嗰啲啦，咩广东省人系福建人嗰啲嘢。 唔系重点系咁你攞咁日本大地震你班死小粉红攞嚟笑，你系咪又照禁先？ 嗰啲咩震得好啊嗰啲嘢，我唔知道啊。嗱 系啊，嗰啲算唔算笑先？ 嗱，如果理论上根据佢哋嘅规矩咧，就应该要救押埋去。 算噶，绝对系啊，因为灾难啊嘛。 但我肯定佢唔会执行咯。 屌啦，系啊，不过唔。 虽然我觉得个咩禁忌肉紧呢个嘢都系口讲嘅啫，都系。 我咧纯粹讲下啫，即系佢用好 B 集风格就系咩咧？做个样，扮下嘢，叫有做嘢咁算鸠数嗰种。 喂，调翻转谂，你点样实行啊？你所有影片、所有弹幕、无时无刻全部要睇晒影片，你都可以话我哋好大批人去审去成咁嗰啲，你就本来都有人审紧噶啦，咁啊睇多样嘢啫，咁啊都还好嘅。弹幕、哦、即系观众嘅发言、哦，嗰啲你可以审，可以嘅理论上，你准备呢个观看玩家数同呢个你员工人数一样咯，咁你就审乜晒啦？即系我唔知道，可能佢纯粹就系话佢变咗黑名单，即系嗰类咁嘅嘢。但系酸呢样嘢咧，或者地狱梗呢啲嘢咧，其实好咩噶？系即系譬如我最近睇一个都几地狱梗嘅，即系其实应该系典型地狱梗换咗落嚟嘅，就系、是、而肯定佢哋会 ban 嘅，就系、是、今晚食上海菜。跟住张图系一个空嘅碟，明啦。之前佢哋封到冇嘢食啊嘛。 呢个系咪地狱啃咧？不过算呢、这个好难讲啦。 唔系地狱啃呢、这个源自于呢个非洲菜嘅啃嚟噶，一个黑人捧住个空嘅碟，呢、这个家乡小菜，但系上面咩都冇啊。系啊，呢、这个家乡小菜嚟，即系想去串鸠佢哋冇嘢食啊。地狱啃就系咁样噶嘛。咁呢个佢就延伸到去上海度，咁我加佢就系、是、上面都冇雾霾，唔正宗。唔紧要，总之佢哋有个 ban 啲又喺度，我睇佢点样 ban 法啦，我就放长等我睇佢点样 ban 法。 好啦，咁我又讲下啲 都系大陆相关嘅 ban 系乜嘢啦，今日 sweet 啦， 今次 ban 嘢啦，咁啊咩事咧？就系、是、有一大批中国入边喺中国入边啊，基本上香港好少啦，好少濑嘢，而佢哋唔玩所谓嘅国行版，佢哋通常如果大陆人要玩唔买国行版嘅游戏，通常就嚟香港买嘅。咁所以点解香港啲 speed 咁撚唔够数？大家明啦，系冇错，佢哋而家自由行唔到落嚟，但系好多人走上去噶嘛。你唔好问佢哋边度买到翻嚟，因为犯法嘅。咁啊，总之佢哋买咗出嚟之后，发现有一扎大陆玩家俾人骗下卡，咁佢就走去屌买嗰啲啦，通常就系啲水货嗰啲淘宝网店啦。咁我就话：喂，唔关事、啊，系香港任天堂走去 ban 你嘅啫、啊。 即系嘢又射咗嚟香港，而且仲有少少射咗嚟香港啲，唔知香港有冇听同学直情射咗嚟香港。啊，早就知道你班黑暴搞搞我哋啊，乜乜七七嗰啲嘢好卵难听，我唔讲咁多啦。咁但系任天堂出嚟账号有不正当嘅编码使用记录。 哦，即黑卡， 黑卡咯，即系屌啦声。 屌你班友！ 即系嗱，先讲可能真系唔关我哋事嘅， 买错黑卡啫，俾人哋带。总之就咩，买黑卡就一定封你硬嘅呢啲又。 系啊，点解咧？因为有嗰啲咁嘅水货商咧，唔系就咁明明白白买一部俾你嘅。佢哋有啲水货商奸鸠啲嗰啲咧，系要用你部机开咗一次，用黑卡买完之后洗机，跟住怼翻落个盒度卖俾你。佢美其名就话海关开个箱，又或者系我哋做完检查确定系冇坏嘅，诸如此类。总之佢开过嘅话就因为基本上都系新速速嘅，即一般都会接受噶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哋就攞佢嗰啲嗰部机啊，去用黑卡去买嘢。咁但系因为洗咗机之后，佢哋买家系睇唔到噶嘛，佢哋唔知道。但系喺任天堂嗰边就会有记录，呢部机嘅唯一识别码同呢张卡后尾查到有问题嘅呢张卡嗰个账号有相关，咁佢咪 ban 咯？就系最乜回事？我只能讲，骨骨地买你个行货咯，玩你个几只 game 咯，唔好再嚟香港买游戏，唔好抢贵我哋啲雪。 咁就冇计啦，真系。 作为一个潜在受害者，呢件事我觉得我哋都系潜在受害者嚟噶，就系俾佢哋抢。点解我哋咁缺雪，要食炒价，要食骨，都系佢哋抢成噶？ 应该咁讲，缺都仲叫买得到，因为炒价都仲有到，炒到个 PS 5而家净买唔到，顶佢肺。 咁啊，算啦。 当然要买咗个炒价仲贵好大截啫。不过你都咁讲，我做咩买 PS 5啫？屌！好啦，最后啦，因为讲得真系估唔到咁多新闻嘅，最后就系得笑料嚟嘅，其实系 过瘾啲嘅笑料。首先就系、即系有一只游戏，深空之眼，我唔系好想讲佢嘅名，不过算啦。烂 B 个开发商搞出嚟嘅一只新 game 啦，咁大家都估到。 咁啲卖坏女啦， 一定系卖女美少女啦，乜乜七七。咁啊，我唔知佢系视金陵如无物啦，定系胆大包天啦，定系乜嘢啦？总之佢出嚟嘅其中一个角色，我睇落去，其实唔系真系唔系想乜嘢嘅，即系其实套女良个程度嘅裸露咗，即系程度嘅啫。不过就以而家中国嗰啲标准，大家知道咯，可能都系要准备俾人和谐啊，唔紧要，佢夹硬出，我夹硬睇，唔紧要，都系好少少。 咁重点就系佢要和谐，咁就喺嗰、那 个佢唔系真系和谐啊。其实点解咧？因为佢 加块布啫嘛。 唔系，因为块布本来就存在啊。佢大家先睇立柜，大家通常都先睇立柜，因为地抽蛋嗰一下都系睇立柜嘅啫嘛。抽到翻嚟之后，喂，做乜前面多咗块布啊？因为佢个特点就系套女郎装嚟知啦，超高深 V， 然后成个大腿出晒嚟噶嘛，要见到埋条线，你先收货噶嘛。咁超高深 V， 哇！啲人哇掟啊，大腿啊，奶啊， 重点系点乜块布 啊？结果就系、 公然猥琐布。 咁啊，结果咧就系咩？ 爆粗 band 有冇讲话就 冇咁快爆啊？梗是啊，因为 3D 模型嚟噶嘛，真系玩家玩耐嗰阵时，喂，做乜中间多咗块布啊？啲人首先就问，喂，你系咪和谐遮忍住咗佢个大腿啊？嗰啲绝对领域啊，嗰啲嘢唔系，客服之类就答佢，唔系啊，我哋真系有块布喺度噶，块布飘起咗啫嘛。啲人先睇清楚，系、因为佢黑底灰黑底，然后黑衫，斜面咁侧面咁望一块布，点望得清楚啫？但系块布真系存在噶。但系问题就系、都小事，你反块布嘅遮住佢，其实老老实实，你攞条海苔遮落去咧，都冇咁难大镬。 我而家块布系 黑奴杀大人死亡老二， 公然猥琐布咯。 哇，星真系啊！ 跟住最啱就咩？后屘营运改俾透明啲，谂住透明啲冇咁老二，仲衰。 因为之前就系佢纯黑色，即系不透明嘅。咁啊！有人话系和谐乜乜七七啊嘛，咁 OK， 我嗰个懒包熟手啦，其实咁我咪改成做半透明咯，丝袜更加咸，更加咸啦，大家明噶啦呢啲嘢。 其实你裁咗个老耳头咪得咯，屌！而家咁搞啊，仲有熟伤，同埋就系发布完全意味不明嘅。 咁啊，重点就系咧，你就咁睇张硬照，即系你 cap 图嗰张 3D 嗰个硬照都冇咁大镬，最卵大镬系乜嘢咧？佢喐起嚟先大镬， 化化， 因为嗰块布嚟噶嘛。化一化下，因为半透明啊嘛，所以睇落去咧就系呢、就会见到下面嘅肉色啊嘛，就会变成一个深色少少嘅，好似仲有黑丝嘅肉色。即系正常嚟讲就其实好都几 L 下嘅。咁问题就系佢咁嘅情况睇落去就系似一条粗黑老二，超粗大屌。 黑龙失大人死亡老二，真系死亡老二啊！ 喂，你由肚去到膝头嘅超粗老二喎、哇！嗰条卵大雕到，哇！我哇！真系黑龙杀大人都可能要敬佢三分，哇！大佬，即系而且仲要紧系佢喺 3D 动起嚟喐嚟嗰阵时咧，随风摆柳嗰下咧，真系同你软屌嗰下揈嚟揈去差唔多嘅啫。 真得，即系太呕心，但 系 好笑。 即系咪话系咪个作者啲附他属性出咗嚟啊？即系想画附他，所以话画个美少女，原来加条屌俾佢啊，加条巨屌，附他一定要巨屌，哇！屌啦，成我咁 真系冇命啊！真系 攞命啊！真系咁啊呢个系几搞笑啊！即系其实咧，老老实实啦，佢个形状唔好整到咁公然猥琐头咧，就已经 OK 噶啦。即系你好地地一块布咁嘅祭司，即系当年 RO 嘅祭司啊，块嗰块布都系咁样好长咁样揈下揈下，但系都系四方形嘅紫色布嚟啊嘛，或者红色啦，睇你即刻啦，咁样咪冇事咯。你系要搞个黑色透明透啲肉色出嚟，然后喺度揈下揈下，屌下声就系、是、我唔想睇到条系，就算你就唔系都好啦，我唔想望住条美少女嗰时喺下面有条屌喺度揈下揈下咯。 俾呢种重口味性癖唔系我嘅性癖咯。我只咁讲， 如住不要扶他。 我唔啱我性癖嘅，纯粹简单就系、是、好啦，哇，估唔咁鬼多嘢讲咁就啊，好啦，你超长个半钟讲咗， 系啊，所以我哋咪要展开两次啦，咁样好啦，咁我哋差唔多啦， 好啊，咁今日真系要休息啦，好，下个月再见，拜 拜。